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，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30元。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，赶快拨打电话400-015-151400-015-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，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。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。关注北广购物，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151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， 我是李红。 嗯，东北叫大米饭啊，或者叫大米粥，咱们北京就是说吃饭吃粥啊， 对， 反正这东西呢，在这个吃饭当中是离不了的。 吃米呀、大家呢越来越吃的越精。您看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包装啊，从这个小公斤的到大公斤的，到有散装米的菜市场的那种，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品牌，有产地不一样的，还有包括外国进口的，比如说有泰国的啊，这种香米什么的，大家吃的这个米的品种啊越来越多，然后呢这个口感呢口味呢也好的也越来越不一样。但是啊，其实在米界呢一直有一明星，也是近些年来呢这个价格上涨的挺厉害的一种米，叫做五常大米。 五常大米，所以刚才您说挑米呢要挑产地呀、是不是这个当季的别人陈米啊，油性大香气足等等，这些都是挑好米的基本的条件。 对， 当然说到这个五常大米，像这些条件都具备，所以在市面上呢经常看到小商小贩说，哎呀我这是五常大米，我这是五常大米，实际上哪儿那么多五常大米啊。 但是呢今天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嘛，我们就为大家解决了这么一个分辨米的这么一个烦恼。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梁家铺子的五常长粒香米。那么为什么说给大家解决了这么一个苦恼呢？是因为我们呢实际上给大家挑完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五常的长粒香米呢，它的产地是五常的，种植是五常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可以看它的外包装，拿到手以后呢，您翻过去以后，外包装上写着它的生产商的地址，这也是平常咱们去超市里边啊，可以分辨它是不是真五常米的一个标准。哎，我生产首先得在五常，对吧？另外呢，它的生产商的名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说头的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这个生产商的这个所在地呀、有点意思啊，这个它的地址呢是五常市安家镇安家村东北队， 不， 也就是说呢， 说的真明了。 哎，对，就是说他把这个村儿啊，什么大队都给您写清楚了。就是我告诉您，我就是在这儿产的。 这是他的身份证。 哎，就是他的身份证。 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啊，我原来一直认为呢，它是一个米的类型，是五常大米。闹了半天是五常市生产的大米，所以叫五常米。 哎，就是因为那边的条件气候好啊，土地好啊，包括它的这个地里边的营养物质啊，影响了这个大米的哎生长的这个口感，所以呢，就是在五常这一片地儿种的才叫做五常大米。您说好去了别的市了，它就不能叫做五常大米了。 没错。其实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啊，它特别好吃，咱也不多说了，是吧？但是呢如果真的五常大米的话呢，确实价格上也不菲。有些朋友呢在市面上确实他挑的是五常大米，但是挺贵的，望而却步了。但是今天这个首先是真的五常大米，刚才呢李红已经说了，就是来自于五常市安家镇安家村东北队的五常大米， 这大队给咱生产的。 对，但是这个价格呢您还真能承受得了。 哎，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，一共是15袋， 每袋是2斤，就是小的真空包装的，压缩成一个一个跟小砖头那么大的这个小袋啊，方便咱们去自己家里边，比如说老两口啊，或者说您自己一个人啊去吃，不用是这个打开大袋以后怕它这个米坏了啊。一共是30斤啊，15袋，在市面上的价格呢是10块钱一斤，这个五常米。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199，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，啊，199和6块多钱一斤的正经的五常的常粒香米， 对，15包啊，30斤啊，199元，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而且我们这个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。 对，送到您的家门口，我们快递小哥是这个京东的啊，京东给您送上门，所以第一服务比较好，第二时间比较快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一共带来的是30斤米，只需要199块钱。如果您想订购的话，拨打我们的电话， 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而且都是这种小包装的， 对 啊，咱们是2斤，一包啊，这一包呢就像那个 小砖头， 小砖头似的，它是那种真空压缩的啊， 今天呢一共给大家带来的15包，每包是2斤，同时跟您保证的是每一包里边全是当季的新米。同时呢，今天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完了啊，这样的它是产地在五常，是正经的五常米。接下来我们还想跟您说一下，就是它这个米的真正品种叫做长粒香。 这个长粒香米啊，就是比一般的比如说圆粒肉的米呢它略长一点，所以它叫长粒， 和您平常吃的那个泰国的长粒米 不一样，它实际上你还是看出来它略微圆，有一点长，所以它叫长粒。那这个米呢看起来它是透明的， 这也是分辨它是不是当季新米的一个标准。 没错，它是透明的，而且呢你在没有做之前就能够闻到它的那种香味儿。无论你是做粥还是你是蒸饭哈，尤其是熬粥上面会有一层米油 米皮儿 啊，所以这个米啊吃起来营养高，味道好，而且香气浓。如果你要说我蒸米饭的话啊，我愿意吃硬的，那我少喝点水， 对 啊，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肉透啊。那如果说我愿意吃柔软一点的话呢，多喝点水那就比较的软糯了哈。而且呢这个米有一个象征啊，我原来不知道，我现在才发现好米是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好米是空碗不挂粒儿，剩饭不回生。 您给我们解释一下。 比如说你这个空碗哈，你是盛碗米饭的话呢，这个米饭吃完了以后，有些米不好的话呢，你这个碗的里边呢会黏黏糊糊的， 就糟了， 会糟的，会有那个米留下来的黏黏糊糊的东西，就感觉不利索。但是这个不会啊，这个就每个都特别的那个利索。如果这个米要是剩下来，比如说老两口没有吃完，剩下来了以后呢，像有些米啊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夹生了，这个米不会，你即便是剩下来你再去做的话呢，它依然是吃起来还是那么饱满， 还是有那种肉头的口感， 还是肉头的口感。 这就叫做空碗不挂粒儿，剩饭不回生， 是， 这也是长粒儿香的这么一个米的特点。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梁家铺子的五常的长粒儿香米，它的质量是达到了1级，这个1级您是在外包装上它有明确的标识，这个是有关的权威部门给它进行评定的，评定这个米是达到了1级的标准。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口感、它的质量、它是不是当季的、它的营养物质是不是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，才能够汲取到主食米饭当中的营养。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，一共是15袋，每袋是2斤的密封的类似于砖头一样的包装，您拿回家以后也不用放在说大的地方，随便的找一个小地儿，这一小砖头就能掖得下。同时每一袋全是独立的包装，而且全是密封的，这样呢就能保证您经常能吃到康开袋这个新米，经常能吃到这个香味足的米啊。这也是考虑到大家可能家里边比如说人口少的时候呢，咱们能快速的把这一袋米吃完，一共是15袋，一共是30斤。那么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199块钱和6块多钱一斤，还给您包邮送到家。 没错，这个下半年各种的节年假日都来了，您得这个送礼，像这些都能够用得上啊。咱们呢是订购热线，赶快来拨打吧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土地广袤，